咧，我哋就十三節就去到讀到尾啦，係啦。 那時有人給耶穌領來一些小孩子，要他給他們浮手祈禱，門徒卻斥責他們。耶穌說：你們讓小孩子來吧，不要阻止他們到我跟前來，因為天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。耶穌給他們浮了手，就從那裡走了。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說：師父，我該行什麼善為得永生呢？耶穌對他說：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呢？善的只有一個，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，就該遵守戒命。他對耶穌說：什麼是戒命？耶穌說：就是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，應孝敬父母，應愛你的近人如同你自己。那少年人對耶穌說：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還缺少什麼呢？耶穌對他說：你若願意是成全的，去變賣你所有的，施捨給窮人，你必有寶藏在天上，然後來跟隨我。少年一聽這話，就憂悶的走了，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富人難進天國。我再告訴你們，駱駝穿過針孔，比富人進入天國還容易。門徒聽了就非常驚異，說：這樣誰還能得救呢？耶穌注視他們說：為人這是不可能的，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那時伯多祿開口對他說：看，我們捨棄了一切跟隨了你，那麼將來我們可得到什麼呢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這些跟隨我的人，在重生的世代，人子坐在自己的光榮的寶座上時，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，並且並為我的名捨棄了房屋，或兄弟，或姊妹，或父親，或母親，或妻兒，或兒女，或田地的，必要領取百倍的賞報，並承受永生。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後的，在後的要成為先的。 嗱，呢度咧就即係每一個故事嘅解釋內容咧，譬如話呢個所謂富少年佢問啲問題咧，咁我哋個人都要了解佢嘅內容啊。但係馬豆點會擺呢個故事擺喺呢度咧嚇？特別我哋話睇馬豆嘅時候咧，十八十個章係講及教會嗰個所謂職責與所謂權職權嘅問題。意思就係話，因為耶穌第一佢講完上高嗰段關於婚姻問題之後咧嚇，就問話啲門徒聽，即係你領悟就領悟啦，啊唔領悟咧你就即係唯有你祈求天主幫你，等佢有機會明白啦嚇。咁就耶穌知道佢向耶路撒冷去嘅時間咧，就已經係越嚟越緊啦。佢喺耶穌嗰個傳教嘅經驗裏邊，或者係佢嘅態度裏邊咧，就係、是。他希望在短短的時間裏面能夠將天主的慈愛帶給更多人呢就越好，所以他在這個路途上呢就有人給耶穌領來的小孩子為他浮手、啊、總之你要求耶穌賜給他祝福的，那耶穌同樣做了。那馬豆呢直接這個簡單的動作想告訴、一些做領袖教會的領袖知道有什麼呢，就是所謂關心小孩子，關心小孩子呢就是一個領袖要做的。小孩子就上一章十八章成日都提過，就是小孩子不單止只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呢也都是 即系社会冇地位，所谓边缘人物要人照顾嘅弱小者啊。咁系喺教会里边嚟讲，亦都有啲弱小嘅信徒。呢个教会领袖更加要照顾呢啲弱小嘅啊，信得唔稳定嘅信徒。咁另一样嘢就系、是、而使命者咧系咩咧？系亦都系门做门徒嘅典范，或者系做当时耶稣基督跟住耶稣基督嘅典范。咁点解使命者系跟住耶稣基督嘅人嘅一个典范咧？我哋大家都有经验，大家都认识啊。因为细蚊仔是很信靠父母的，有什么事都要找父母、有问题就找父母。那作为门徒呢，我们应该学习细蚊仔，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呢，去找天主，去信靠天主。好了，下边呢打出了一个富少年问题了。富少年呢，他是信靠什么呢？他是信靠他的财产。因为他认为他的家产就是他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一个基础。但是这作为一个门徒，他要信靠的不是他现世的一些家产财产，而是要信靠天主。同样教会的门徒之外，教会的领袖更加需要信靠天主，要学习好像使命者一样那么谦卑去信靠天主。所以呢度咧，我諗起即係好似道神父好多次都提過，你哋要起聖堂唔使擔心冇錢啊，即係到時天主仲會幫你，爭住個信心有幾多？咁我哋都傾過嚇呢個問題，究竟我哋信心有幾多咧？我哋真係有信心咧咁樣。咁所以咧喺馬太咧要帶出呢個富少年嘅問題咧，就俾我哋。作为教会的信徒，要更加明白我们要依靠的依赖的并不是一些财产物业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对天主的信靠实在有多少，我们是信人多啊，还是信主多呢，于是有人就会问，就是当时的门徒说，这样信靠天主，我们放弃了产业，咁我哋将来得到咩啊？我哋而家系唔系都揦住啲嘢嘛？咁要我哋放弃，放弃现世嘅嘢。咁耶稣基督咧就为呢啲已经跟住耶稣嘅门徒咧，许下咗一个实在系无价嘅报酬。所以佢呢度话有八倍嘅奖报，而且好似中喺呢个默示录里边所描写嘅一样。将来人子坐在自己光荣宝座上的时候，你们也都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默示录就清楚地描写了出来，当时他所欲望中所见到的现象。在这里我想很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，以前都讲过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或者是怎样。咁啊，就咩咧？就话富人进天国嘅问题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咁话一方面，又除非我哋放弃我哋嘅产业，话而家你哋个个都住大屋喎，咁多银喎，咁你哋点咧？咁啊，富人进天国，究竟嘅意义喺边度咧？咁下边骆驼穿过针孔，系唔系一个字面嘅意思咧？幸好啊，耶稣话：，人就睇唔可以，即系天主冇唔可能嘅事，咁样嘅幸好。咁但系实际我哋要以一个乜嘢心态去生活，嚟到作为所谓做一个耶稣嘅真正嘅门徒咧？啊，呢个系呢一章里边咧，俾我哋嘅一个提示，唔知大家点样谂吓，或者有咩体会？ 唔系，我不嬲都。正不是只看一句，我實體埋後面那句，為人者是不可能的，但為天主是可能的，一切都是，因為 他 conscious 就是說了一句，如果你單靠自己呢，即好像你賺財富呢，沒可能的，但如果你信靠天主呢，雖然你有錢，但是我覺得你信靠天主呢，就什麼叫信靠呢，就是跟他做事嘛，不是說我信沒行動的，那就不是的。所以我覺得 你有錢，但係你點去用你的錢咯？你就唔係其他人咯。好似佢講得好清楚啦，咁十戒啊，咁樣要愛你近人啊嗰啲咁樣，咁愛唔係得得把口噶嘛，要做噶嘛。 即係財富唔係只係講財富嘅，咁財富係講好多嘅技能，你手上嘅大運刀，你嘅才能，你嘅唔同嘅，所以喺呢段嚟講咧，就如果自恃自己有某種嘅才能，包括咗財富，包括咗其他咗，包括咗其他嘅嘢之外，你反而變咗可能你嘅絆腳石。所以點解進嗰個窿，就算俾大個山洞，你都入唔到去啦，因為你睇唔到啊，係俾嗰啲嘢。 咁有冇嘢分享？好嘢，我哋到此為止。 因為咧，好安心，啲門徒都仲係住爭位坐，因為你喺咁近距離，仲係諗嗰啲嘢。佢哋真係好仲喺初期，仲係好諗嗰啲嘢。維持正者有咩名銜可以跟住你嘅？你會光建立一個新的猶太國喺個世上，即係你睇嗰陣時咧，仲係 犀利， 仲係諗嗰啲 worldly 嘅嘢，即係嗰啲嘢，仲真係諗到第二樣嘢，直到真係聖神降臨咗之後，先認同咗，聖神又可以改變咗佢哋嗰個。 所以佢哋咪爭邊個最大啊？耶穌教訓幾多餐啦，係咪？耶穌話咧，好似我一樣倒最底腳。不是做個樣喎，是實際喎。這個是四節，我們上個星期就講這個教會那個，即是做領袖的一個誘惑，一個陷阱，很容易即是看權，忘記了那個服務的使命。